那些美妙的音符就像是一部时光机器，带我们穿梭在时光的隧道里。 FM 九八六，越听经典， 越听经典， 感受音乐，品味人生。 听众朋友，感谢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《越听经典》下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主持人贾悦。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准备的这些经典歌曲呢，大多都是能够带给您愉快心情的一些歌曲。比如说下半时段第一首歌，我们会听到邓紫棋翻唱 Beyond 乐队的那首《喜欢你》。因为喜欢你这三个字在粤语当中的发音呢，很多网友呢开玩笑把这首歌曲的名字叫成黑凤梨。当然玩笑归玩笑，邓紫棋的这版翻唱呢还是很成功的，至少让很多的听众再次爱上了这首歌。

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首老歌，来自于1975年的故事片《海峡》当中的一首插曲，叫做《渔家姑娘在海边》。而这首歌呢，我们刚才听到的那个版本是来自于黑鸭子合唱团对他们的翻唱，所以呢，让我们听起来也没有那种很远的年代感。那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，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来自于五月天这个组合，是他们演唱的一首《知足》。学会知足也会让我们收获更多的快乐。在今天我们的乐评经典当中呢，为大家送上的这些歌曲大多都是比较欢快的，而最后一首歌为大家送上的五月天的《知足》呢，是相对舒缓，让我们的心情也变得更加的平静。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，祝您今晚有个好心情，也希望您能够继续关注 FM986 的更多精彩内容。 FM986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